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无极限地带 Part 2啦。我哋今日讲嘅题目系静心，咁好多谢我哋嘅嘉宾啦，以汪同我一齐倾下静心啦，静心一啲不为人知或者少啲人知嘅资讯啦，或者秘密啊、必杀技啊咁样，咔啦咔啦乜都好啦。咁头先咧，我哋都介绍咗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是、呼吸法。何时何地？又唔使话俾人听，秘密地自己做都得嘅，呢个十分之好嘅方法。其实大人细路个个都啱嘅。咁我哋而家系从简单出发当先，所有嘢都系从简单出发啦。咁我自己介绍咧一个静心方法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用嘅。咁就系叫做唱诵，唔知系咪咧 ？chanting。咁其实简单讲，其实就系噏一个音，讲一个音出嚟咧。去平静翻我哋自己嘅头脑。咁其实宇宙呢，其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包围㗎嘛。咁雀仔会唱歌啦，咁或者有唔同嘅动物都会有发出声音啦。咁嗰个声音呢，其实都有一个频率嚟㗎。咁其实宇宙呢，有一个宇宙嘅声音，其实係所有嘅生物啊都会係用到嘅。嗰、那个可以咁讲，其实一个係点样讲咧 ？Om 呢个声音其实就系一个宇宙嘅声音咯。呢个系一个宇宙，宇宙啦、地球啦，所有生物都会系呢、这个系最平，应该咁讲系一个天人合一嘅一个声音啦。简单咁讲，好似好深咁啊讲到。咁其实 Om 其实可能大家听过 Om Mani Padme Om 啊，或者好多唔同嘅 Om 啦。其实 Om 呢个字 Om 啦。呢、这个出发就系一个频率，一个声音系一个好和谐嘅声音，系 apply to 所有嘅生物嘅。咁所以当我哋好猛震嗰阵时咧，有啲先生都会教我哋咩都唔使做，或者可能你喺个心里边默喺度讲 om， 其实都会系一个可以平静咗我哋嘅心神。其实咩都唔需要做咩特别嘅嘢。咁另外有另外一个声音就可能系。於或者嘘呢几个声音啦，即系有个好奇怪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好多时咧我自己都会个肚有啲唔舒服，有啲肚痛，即系又唔系食错嘢咁样嘅，间唔时都会有啲咁嘅状况。咁其实就系好多时我有啲能量咁样积存咗啲气，或者中意咁讲气滞喺个肚度咁咧，又唔知点走，谷住咗个肚又痛，或者腰骨痛啦。咁我试过有个好神奇，唔系咁讲，唔系神奇嘅，其实一个好。帮得手嘅方法就是我搭地铁喺九龙去香港嗰段时间，可能系讲紧二三十分钟啦。我就不断啱啱嗰阵时就上网睇咗段文章，关于 om、于同埋嘘嘅呢三个音嘅。我知道嘘呢个音咧，其实系一个转化能量嘅音啦，只系一个音频嚟嘅啫。咁我就不断咧喺个地铁里边咧，自己同自己喺度嘘咗成程咧二十几分钟。咁你嘘完之后咧，我出地铁站咧，我个腰骨已经唔痛。即系其实想讲翻，唔系我几咁神奇或者几咁强大，而系有呢啲唔同嘅方法。只是我哋讲一个音节出嚟咧，其实就已经可以转化咗我哋自己嘅内在能量。咁所以其实真系专注咧，其实真系一个力量嚟嘅。咁所以其实譬如静心可能有好多方法，其中呢个唱诵系一个方法咯。你可能喺屋企或者每日我俾五分钟少少时间嚟，自己喺度嗡一下，嗡不断咁样嗡咧，其实已经将你周围嘅气场啦，自己嘅气场咧已经。都是平静了过来的。咁其实呢样嘢以方你觉得又点 我都好同意㗎，即係再我觉得 Amika 俾嗰个案例啦，即係佢喺地铁嗰度一路含呢个 om 字或者嘘，然之后佢就可以 transmute， 即係改善咗佢身体状况。咁点样改呢？其实就係佢改善咗佢嗰个身体嗰、那个能量池嘅结构，咁如果即系喺朝头早，即系可能我哋啱啱睡醒，咁但系即系可能未系整体能量上系好一致啊，可能仲有阵时我哋咪话可能要饮杯咖啡，然之后先个灵魂先翻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唔系走去饮咖啡，你走去安咗可能嗰十零廿次，咁之后咧其实都系。你所有可能之前 散失咗嘅灵魂或者能量咧，就会翻翻埋身体，归 位翻。 呢个系一种嘅，我觉得一种可以理解嘅道理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其实 Om 佢 as 一个 frequency 一个 频率 频率啦，其实系同宇宙。即係佢哋形容呢個係528嘅 Hertz， 528，咁呢個係即係 聲音嘅頻率，係 啦，聲音嘅頻率，即係除非宇宙有之餘，其實係個地球即係 Mother Gaia 嘅 heartbeat， 而其實亦都係我哋嗰、那個細胞。佢哋發現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頻率，咁、所以咧，佢哋話啊，當你含住或者你念呢、這個 Om 或者類似呢啲咁嘅即係音啦，其實咧你係可以去翻你嘅最基本最原始嗰、那個 自己 能量 頻率嘅自己， 係啦，咁。可能大家即係喜歡即係聽呢、這個talk show 咧，都可能會對 sound healing 或者聽過嘅。咁 sound healing 無論你話 through 用 chanting 又好，定還是用其他方法都好啦，其實都係非常之有效嘅。即係佢嗰個through sound， 即係 through 即係嗰、那個 透過聲音啦， 透過聲音啦，透過呢、這個 频率嘅 震动啦，佢可以改善好多嘢 嘅，同埋深入我哋嘅细胞， 系 直接深入我哋嘅细胞，唔需要再经过头脑嘅分析， 系啦，佢系会即系 access 或者透渗透去到入到去你个 cellular level， 即系我哋个细胞嘅 核里边， 或者又是去翻量子嘅 level， 去到你個 ion 嘅 electron 會都有影響，有喐動，因為即係音響就係可以一路音頻係可以一路滲入去到噶嘛。咁如果你話再其他嘢嘅，哦，我哋嘅情緒一樣都係可以經過呢個頻率去譬如你假如好唔開心，或者你有啲有啲咩情緒，亦都可以 through 呢啲咁嘅頻率而去改善。咁何況就係即係之前所講嘅身體嘅狀況，亦都可以經過頻率去改善。 真係好神奇啊！因為個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咁啊從小我哋就教呢樣嘢啦。咁原來咧真係有個原因嘅，就係原來佢係可以滲入我哋嘅身體，咁當然嗱咧，即係差遠少少啦。有啲人就話係咪咩音樂都得咧？嗱，咁又要睇下嗰種係乜嘢嘅音樂啦。 係啊， 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 rock and roll 好勁嘅，嘣嘣嘣嘣嘣嘣咁講，嗰啲咧其實佢有一個亢奮性嘅，即係我唔否定佢係一個亢奮性嘅狀啦，令到個人可能會 hyper 少少啦。咁又調翻轉咯，如果係其實睇翻。玩音乐嗰个人，佢输出嚟佢嘅情绪系乜嘢？即系可能我玩音乐嗰人咧，我好猛啊呢期，我就要透过呢个打鼓啦，或者嘣嘣嘣去发泄翻我嘅嬲怒出嚟。咁佢好似一个发射站咁喎，你又记翻起咯。咁佢发射出嚟，吸引力法则都讲过，佢发射出嚟嘅就会系佢自己嘅负面情绪。如果我听咗佢嗰啲音乐嘅，又调翻转，我咪即系吸咗。多多少少都吸到啦，即无意识地都吸到啦，咁你就去俾佢传染咗啦，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实啲人就话，点解啲人话俾啲小朋友啦、BB 啦，听多啲classical music 咧，譬如巴克啊、莫扎特嗰啲，点解咧？因为佢哋嗰个音频咧系比较和谐啲，系咪啊？咁所以佢小朋友吸收到嘅就会系嗰啲比较和谐啊、有爱嘅资讯啦。咁所以你点样选择个音乐咧，或者？都是都要透过你个心去选择咯，即系要睇翻佢输出啲咩嘢咯。都几得意哦，即系其实简单音乐啦，或者唱诵啦，即系我哋讲下讲下就讲到系啊。 其实我哋讲到系频率， 系讲咗频率， 即系音乐系频率嘅一种，即系一个好 powerful 嘅频率嘅一种。咁另外就系频率，即系点样为之频率呢？其实我哋。坐喺度行街嗰阵时候，其实自己都喺度发信紧唔同嘅频率嘅，因为我哋有自己嘅能量池啊嘛。即系假如我同Louise 大家好嬲大家嗰阵时候，但系咧我哋又唔出声，但系中间即系 喺有人就第三者咁喺我哋中間就行過，但係因為我哋兩個喺度發出緊啲好嬲嘅頻率，即係負能量啦，咁呢個第三者經過咧，其實佢就會 pick up， 咁可能佢行到去間房嘅尾咧，佢就突然間就會發脾氣。咁其實係因為佢 pick up 咗我哋呢啲負能量或者即係呢啲頻率，咁所以咧導致到會影響佢。咁所以咧，即係除非講音響，即係或者係音樂啊，有頻率啊，你任何一樣嘢，即係無時無刻都有個頻率，包括我哋自己就咁坐喺度都喺度發送緊頻率。咁所以最重要咧就係話你係咪好 aware， 即係好 覺察到自己 嘅情緒啊，或者當時嘅心情啊，你係咪發出緊正能量定、啊、還是負能量啊 ？OK， 咁你察覺到自己發出，咁你自己吸收緊係啲負能量啊定正能量？咁呢啲全部都其實同靜心或者打坐都好有關係嘅。 咁好似講到即係哇，好複雜，講到宇宙觀出嚟啊！咁唔好嘅，大家。唔紧要嘅，我哋慢慢去了解嘅，即系冇所谓嘅，俾咗少少资讯你哋嘅啫。咁所以其实下一个咧都有关嘅，就系、是、有人咧就好多人都会老师都会教有一个叫麦轮嘅静心啦。麦轮咧其实就系一个 chakra， 因为咁讲咧，头先阿 Yvonne 都讲得好啱嘅，我哋每个人都系有个唔同嘅能量体啦。咁当然我哋好似一个engine 咁啦，其实佢一定会有唔同嘅部位咧去再一个推进器啦，不断一个少少。嘅 checkpoint 咧，簡單咁講，可能譬如我個心，我有一個心輪嘅 checkpoint 啦，就為我哋個心去打氣嘅。佢脈輪咧，其實係好似一個漩渦咁嘅，佢係將大自然宇宙嘅氣咧係再帶嚟我哋嘅身體啦，令到唔同嘅器官啊、滋養啊得到潤澤啦。咁所以其實咧。这个麦轮这个学说其实是印度古印度已经传了下来的了。而麦轮我们见不到的，但其实我们可以 feel 到。即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基本的麦轮即是七个啊这样大家都听过啦。譬如你个头轮在个头壳顶啊，眉轮啊，喉轮呢就是我们讲东西，我一讲都是用我的喉轮。咁或者我个太阳神经丛，哇好深喎、啊、唔知咩。其实太阳神经丛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自信心啊咁样。每个麦轮呢除了代表个器官之外，其实都是个情绪，亦都是有一种特质的。咁而又点样透过静心咧，去帮我哋令到呢啲脉轮咧系转换得更加畅顺，从而咧系令到我哋个身体嘅气场或者血气行得更加好啦。咁你个脉轮静心可唔可以少少讲俾我听？ 好噶吓，咁啊，脉轮静心啊，即系呢个 chakra 嘅即係 meditation 啦，其實即係嗰個啱啱阿 Amika 都講過啦，其實就係聯繫翻出邊外界，即係宇宙環境同我哋嘅身體到入到去我哋嗰個器官。咁如果佢係嗰個接駁位，即係好似個門口咁樣，咁如果佢塞住嘅話，咁當然可能我哋身體嗰部分嗰有關嘅器官就會唔係咁好啦。咁因為嗰個器官或者嗰、那個chakra 亦都代表某一啲情緒，咁當然我哋可能喺嗰方面嘅就會弱啲啦。咁所以如果你意識到有譬如有呢类咁嘅问题，就咁你咪可以用静坐，即、就、係、是、你去打坐嗰陣时呢特别去通返佢囉。咁可能通返佢嘅方法就係、是、譬如喺喉咙嗰、那个嗰、那个 chakra， 即係嗰个 throat chakra， 咁佢大多数即係、就是、你可能睇嗰啲图案都係浅蓝色嘅。咁你可以用浅蓝色去 想象嗰部分。 想象係好健康，即係係好灵活，或者甚至乎成个 chakra 喺度喐緊转緊。咁呢个一种方法啦。或者另外一种就係话你可以用啲即係就咁意识话我想清咗呢一个chakra， 等佢 转化呢、這个。 转化得好健康，转化得好好。咁呢个都係另外一方法。咁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方法。方法其实唔係咁重要。更重要呢就係话其实当一个人佢好健康，即系佢个身体好健康，佢情绪个头又即系 IQ 又好好，其实佢呢啲 chakra system 咧系好平衡，吓好畅通。咁当即系如果即系当然即系 唔係個個人一出世就呢啲會好暢通。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可能有一兩個嘅 chakra 係比較弱啲嘅。咁呢一兩個嘅 chakra 咧，就係可能我哋終身，希望唔係終身啦，可能經過你即係自己一路去做，一路去 你個轉化啦， 轉化一路喺度提升緊自己嗰陣時，你就一路 focus on 嗰兩個嗰一兩個嘅 chakra， 等佢似得更加高嘅能量，就可以 bypass 咗以前呢個咁嘅 weakness， 即係呢個弱點，就變成你嘅優點。咁因為變成你嘅，即係變成佢嗰個 chakra chakra 嗰個部位變到好強之後咧，其實你整體咧，你嗰個能量池咧就會係走得好好咯。咁走得好好，亦都係咩意思呢？其實係等於話你同宇宙，即係宇宙到你嘅銜接，或者甚至乎對地球嗰個銜接，即係個地球到你，你到宇宙嗰個銜接咧，係好通。 我谂我讲少少咧，好似比较复杂，简单先。其实我俾个例子你啦。近期我中意讲底轮嘅 root chakra。root chakra 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pat pat 下边嗰个叫底轮，嘅根本嘅嗰个底，高低个低个底个底轮。底轮咧其实系红色嘅，如果系画出嚟，咁其实底轮咧有好多代表意啦，佢代表我哋嘅安全感。亦都係代表我哋嘅豐盛，豐盛嘅意思係機會啦、金錢啦、所有嘢物質上面嘅嘢。咁亦都係代表咗 安全感啦、 安全感啦、豐盛啦，同埋恐懼。因為調翻轉咧，如果冇安全感，我就會係成日都覺得好恐懼啦。咁其實好多人咧，簡單講，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好多嘢好多擔心咁樣，即係正常我哋或者都市人啦，我哋好多時都係有好多嘢係無名嘅擔心啊，好唔知點樣做啊，向左向右行都唔係。咁其實可能會唔會係咧？因為我哋嘅底輪咧，可能係咪行得唔係咁好咧？會唔會可能有少少阻塞咧？咁而底輪嘅目的係都係連接住地球媽媽嘅。即係地球媽媽，無論你哋相唔相信都好啦，我哋嘅飲食啦、氣飲食啦、水啦、所有陽光啦、空氣、大自然環境，其實都係地球媽媽同埋去宇宙去幫滋潤我哋咁樣。如果你冇咗呢啲嘢，我哋真係會死嘅。咁調翻轉你個，如果底輪你係濕濕地嘅，你即係話你連接地球媽媽嘅豐盛啦，或者嘅幫助咧，你會覺得截截地嘅，咳咳地嘅。你諗下，即係我得閒又俾水下你，一閒又唔俾水你飲，或者俾嘢你食，或者唔俾水你嘢食，你就會覺得個人好冇安全感。咁亦都會影響我哋日常嘅生活嘅決定啦。因為如果你每一個決定你都好擔心，亦都好恐懼嘅，咁我點樣行呢？點樣行我嘅人生路向呢？咁所以其實我有個好嘅例子，就譬如我個朋友，其實佢知道呢件事之外，佢就慢慢將佢都係用咗個靜心方法，就會係專注翻去點樣修復翻佢自己嘅底輪啦。咁修復嘅意思就唔係做手術，其實只不過係做翻一啲即係專注翻啦，俾翻多啲氣佢啦，去俾翻多啲顏色佢啦，咁去慢慢去修復翻呢個底輪。咁漸漸咧，佢喺佢嘅路向啊選擇上面咧，佢少咗嗰個擔心。其實你一少咗擔心，而呢個底輪係通翻嘅咧，其實豐盛咧，其實自然會嚟到。即係豐盛嘅意思係無釐啦間，可能我有個機會俾你，有個工作機會俾你，或者工作上有一啲轉向，有啲新嘅機會契機。咁其實都係好關於呢個底輪。底輪佢行得暢唔暢順，咁所以可能你哋話麥輪關到咩事啊？可能淨係印度人先關事咧， 唔係淨係做瑜伽先有關係㗎。 你話淨係做靜心啊、瑜伽先有關係？唔係嘅，其實呢、這個能量嘅系統咧，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嘅。咁但係就係我哋係有冇留意啦，知唔知道啦呢樣嘢啦？咁所以又係回覆翻頭先咁講啦，靜心好似好簡單，但係其實佢有 N 咁多種方法。咁其實麥輪靜心咧都係 個方法咯，去幫自己提升翻個能量啦，去轉得更加好啦。咁自然你嘅實際嘅生活上面嘅際遇啊，其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改善嘅。 咁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案例去即係同大家分享，即係點樣喺經過去即係物輪靜心係點樣可以幫到翻自己嘅。咁我就曾經咧就有好似係舊年啊，我就個心口即係膊頭落少少咧，嗰、那個位咧就有結啊。咁嗰個兩邊都有結，咁其實呢個係同我嗰、那個脾胃嘅经络塞咗有关，咁因为可能嗰段时间我又成日即系飞嚟飞去啊，又比较即系工作多啊，咁所以冇好好照顾自己，又唔系瞓得好好，咁所以咧就我嗰个经络就塞住，咁 instead of 即系去睇西医啦，我就首先就即係試過用啲儀器啊，去即係低頻去刺激佢通呢個經絡啦。咁佢都即係幾都唔錯嘅個效果，但又未完全搞掂。咁跟住我即係佢再翻嚟，佢因為我第一次咧就真係因為去用一啲機器，即係用啲理療嘅方法，中醫理療技術嘅方法，就真係可以徹底成個呢個結啦，兩邊嘅結啦，都即係冇咗啦，即係好翻啦。咁但係兩個月後咧就翻嚟， 嚇咁冇 就同一個位，同一個痛法，咁咧就。我就成日覺得，如果有啲嘢係重複翻嚟咧，係其實佢有更加深嘅 有咩想話俾你聽咧？ 係啦，咁於是咧我就走去打坐。咁我打坐嗰陣時咧，就因為我都即係估到，即係佢喺我心口位啦，佢就同我個心應該係有關聯嘅。咁於是我就即係靜坐嗰陣時候咧，我就去翻嗰個部位啦，咁就去同佢傾偈啦，就問喂呢、這個咩嚟㗎？咁我得到個訊息咧，就係呢個係同我啲舊情人有關，即係換句説話，我有啲嘢係未放低嘅，即係可能我未完全原諒佢啊，我仲有些少包袱。咁咧我就喺靜坐嗰個時候咧，一方面就係、是去增加我嗰個心嗰、那個 chakra 嗰、那個 心輪 啦。另外一方面咧，我就對於即係呢件事。即係呢個包袱咧，就處理佢，譬如好似放低呀、啊、原諒佢、啊， 俾愛佢 啦。咁我第二日起身嗰陣時咧，我呢兩個結咧就冇咗啦。 你話就是神奇啊？ 可能即係大家會覺得神奇啦嚇。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即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即係我會睇所有嘢都係冇 separate， 即係唔係分開嘅，即係你個 physical body 就同。mental body 同 emotional body 全部都有連結，咁、只不過係即係你經過咩方法去幫佢。咁其實即係中醫一路都講話，你每一個器官都同某一個情緒有關係㗎嘛。 係、啊啊啊、 你嗰個器官 肝鬱結就好猛啦。 係啦、啊，就火都嚟。 係啊係啊，嗰啲、啊、就 係有理論嘅，咁多千年嘅咁多千年嘅智慧係智慧嚟嘅。咁即係大家又可以不妨去試下嚇。咁啊除非即系即系 chakra， 即系啱啱 Amika 都讲咧，其实真系有 N 咁多嘅方法去同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轮静心 物轮静心方法 去玩，因为除非你可以去解决啲问题之余，亦都可以去增加嗰个能量。 增加自己嘅能量，系啊，擴大我哋嘅能量啦，或者唔好講擴大咁進取啦，我淨係講令到佢通得順啲啫，即係流暢得好啲啫。其實宇宙咧，基本上我哋依家周圍身邊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能量，太陽又會俾到能量我啦，月亮又會俾到能量我啦，其實每一樣嘢都會俾到能量我哋。我哋點樣將呢啲能量係通去接收得好啲？落翻我哋嘅身體，嗰啲記住喎，呢啲係免費嘅。你點樣去如取如攜？其實所有嘢都係你可以點樣去攞。問題係你攞得幾多咧，同埋你又願唔願意去攞咧？即係其實同無極限一樣嘅啦。宇宙嘅能量係無極限嘅。 是你怎样去融入你们的身体啦，帮到自己啦。咁所以以下呢我讲一个又是好简单的静心方法。因为发现呢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试的，只要是你睇到月亮就得啦。咁我哋呢个叫做月亮静心方法。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係简单到你唔信。其实你只係夜晚黑如果天见到有月亮嘅，咁唔该你哋静低一下去望个月亮。可能俾少少时间自己啊，三两分钟去望个月亮，尽量系咩都唔理，净系望个月亮啦，望下个月亮几靓啦，几大啦，几细啦，或者点样都好。咁因为其实月亮咧系联系住我哋嘅潜意识啦，亦都系联系住我哋嘅情绪体嘅。咁其实你只要咁样系花啲时间去望一望个月亮咧，将我咁月亮嘅能量咧，其实就容易啲去吸收一个月亮嘅能量咧，就会令到我哋嗰方面嘅情绪啊得到舒缓，亦都会个人咧就会个能量可能会有提升啦，或者有啲唔开心嘅嘢咧，其实都会可以舒缓咗出嚟嘅，或者纾解咗出嚟嘅。咁其实呢个方法咧，其实就外国都好多人用，即系佢哋得出嚟个反应都话好好。即係佢都睇咗月亮好多年，其實發覺越來越都係幫到手咯。即係只係其實好簡單，你望下個月亮就得啦。咁其實都會係即係呢個係大自然俾我哋嘅禮物啦。咁阿怡芳，你有冇試過做呢個 moon meditation？ 都有嘅，即係即係除非你即係我都好同意嘅，即係你無論係話太陽啊、宇宙啊、環境啊，即係地球媽媽啊，其實都一樣係刺激緊唔同嘅能量俾我哋，即係好 abundantly， 即係 make available 俾我哋去用嘅。咁其實你唔意識，其實你都喺度吸緊㗎啦，都喺度影響緊你㗎啦。但係如果你意識咧，你更加可以去增加自己嘅能量。咁所以即係如果假如即係讲到去moon meditation， 即係認住月亮去吸啲能量就得啦，或者有啲人佢哋就鍾意比如喺 full moon， 即係 月圆 嗰時月圆嗰時呢就特别去走去打坐啦，或者係佢哋话 new moon， 即係啱啱有一个新嘅月亮，可能即係大家未必见到 前两日啦， 但係係啦，就係、是、前两日。咁喺嗰段时间你去 set the intention， 亦都係一个好好嘅方法去 manifest。Right， 去 manifest 你未来想得到嘅嘢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月亮咧，其实就系好 powerful， 佢其实系一个好 nurturing 嘅一种energy 嚟噶， 即系好滋润性，好似妈咪， 系啊， 妈咪对我哋嘅呵护嗰种 energy， 即系好阴柔地， 点样系即系同我哋嘅 feminine 系有一个关系就咁解。Whereas 即系如果太阳咧，其实佢就系阳啦，就阳光啦，咁啊 more masculine 啦，咁亦都即系你如果走去真系，如果你走去吸佢嘅能量，你会觉得更加 powerful， 充满力量 吓，你就会觉得有更加高嘅 motivation， 可能去做啲嘢。咁样，咁即系呢啲咁嘅宇宙嘅 meditation， moon meditation 又好，还是系即系太阳嘅 meditation 又好，或者地球妈妈嘅meditation 都好，亦都系即系各种唔同嘅方法，大家可以接触下咯。 咁我又要讲翻少少先，头先阿怡芳提过嘅，new moon 我哋有一个 intention 嘅意思系乜嘢咧？其实新月咧，或者咁讲咧，即系初一啦。其实简单咁讲，初一其实就系一个新嘅月嘅 cycle 啦，一个新嘅循环啦，而都代表一个阶段嘅开始嘅。咁而喺嗰段时间咧，我哋又可以做一啲意念上set 一啲嘅目标啦，或者 focus 喺一啲新嘅嘢啦。咁而喺嗰一日做咗呢、這个 set 咗呢个目标，咁其实系希望系个能量系跟随翻我哋嘅目标一齐咁样游走啦，咁会容易啲去达成我哋嘅愿望啦，或者系会好似有人啊，我哋我哋咁讲，我哋都有句说话叫 go with the flow 嘛，顺住去流向去做我哋要做嘅嘢。咁所以其实宇宙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周期嘅能量。咁如果我哋再加多一样嘢，就係、是、可能会有时跟下呢啲宇宙上流向啦，或者初一啦、十五咁样去做一啲嘅新嘅目标啦，又或者喺十五即係月圆嗰度呢，其实係放低一啲我哋 適合嘅情緒啦。嗰陣時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就係、是、放低一啲我哋過去嘅包袱啦。其實都會對我哋嘅療愈啦，或者我哋嘅轉化咧，係更加有咁加多把，應該咁講。其實就係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我可以咁講啦。咁就會係容易啲去完成咗我哋想要做嗰件事啦，會唔會咁講？ 會㗎，即係嗰啲時候，即係月圓，即係初一或者初十五咧，其實係好好嘅時段咧，就係、是、去一路去幫自己去，一方面就係解決可能某一啲包袱㗎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增加自己嗰個意識啦，自己個即係可能。即系叫智慧啦，系咪先？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增加自己嘅能量，因为当你放低咗呢啲包袱，其实即系你有更加多嘅 capacity 去增加自己嗰个能量。 嗯，明白。咁即系其实我哋个身咧，其实就应该咁讲，我哋要放翻一啲唔适用嘅嘢出去啦。 嗯。 咁有翻啲空间俾啲新嘅嘢入嚟啦。 系啦。 即系其实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啦。其实简单就系咁讲。 系啦。 啱啱啊？ 咁呢个同静心亦都好有关系噶嘛，系咪先？当你可以静心，即系放低晒你所有嘅包袱，放低晒你所有 杂念， 杂念，即系放低嗰、那个。嗰、那个马骝，咁你先有嗰个空间去即係增加自己，填满自己即係嗰个潜能，即係真係发挥嗰个潜能。 真係俾啲位个潜能出嚟啦。 係啦。 唔会塞满晒啲无谓，即係 日常烦 日常烦嘢，或者唔係咁有用嘅嘢呢，讲緊譬如边个对我唔住。啊！边个又成日争我嘢，或者边个同我发脾气啊？即系可能我哋个脑咧充斥住好多呢啲咁。 即系你会为啲小嘢发脾气，或者即系担心咯吓，你就会睇一个更加 bigger picture 啊！即系越嚟越向好似一个和尚，即系好善咁样。 唔系，应该系咁讲。咁啊，未至于去做到和尚嘅，而系放咗啲无谓嘅嘢，咁你啲内在智慧更加容易会。走翻出嚟啦，系、啦，就唔会塞住晒，俾啲嘢塞住晒，好似条路你塞车咁，你行又行唔到，都唔知点算。个人都会觉得好被困住喺个生活嗰度咯，唔知点样行啦。好、咁时间去得好快，我今日太开心，同阿Yvonne讲到依家啊第二部分，我哋都差唔多时间讲完啦，但系我哋仲有啲嘢未讲、哦。咁我哋依家停一停先，咁转头翻嚟咧。有第三部分嘅，我哋再讲翻一啲静心嘅建议啊，吓，转头翻嚟再讲讲。